Hello， 又到呢個星期三啊，決戰中環呢個你啊，呢、這個 你嘅你嘅你嘅， 啊你嚟啊 ，OK 得冇問題，誒只貓有份嘅呢個，見到只貓就知道喺女王屋企啦，直播冇計，馮博，今個禮拜接住上個禮拜啲話題，好好玩喎、啊，但係變化好大喎、啊，嗱、啊、雖然都係講緊補選， 但落馬嗰個唔係姚教授喎、啊。 哇，系谣言满天飞啦！你点睇啊？即系睇报道啊， 咁啊，报道就话系阿林郑， 嗱呢个啦，个神奇嘅讲法就阿林郑亲自翻嚟啦，唔系阿宝亲自翻嚟香港放佢一马。咁但系点解放佢一马？嗱，故之前呢个故事是真与假，众说纷纭，讲唔得定啦。但系象征度甚高嘅。因為的而且確大家都知啦，做官嘅點會自己拍板㗎？佢梗係樓上有人話事啊！如果唔係林鄭拍板，會邊個？唔通係西環拍板咩？嗱，呢個就唔知。據報咧，就係呢個阿林鄭乾坤獨斷，就唔係問西環嘅，佢自己放咗姚教授入閘，講係咁講啊！咁但係你認為係唔係咁先？即係 嗯。咁啊，我哋睇翻最新嘅情況，再對照一下啦。歐樂軒就入咗閘。 歐樂軒入咗啊！嗱，呢個唔奇怪咯，好老實，因為佢話曬都係叫民主黨或 X 民主黨啦，係咪先？ 劉永康就入唔到， 劉永康講到明係港獨噶嘛，咁所以呢個好明顯，嗱呢個 extreme case 好明顯嘅。嗱、 嗯， 反而周庭同埋姚松炎就較為古怪啦。上個禮拜我都搏命喺度嘈緊噶嘛，起哄咁唔係撐唔撐嘅問題，因為姚教授都做過我哋嘉賓噶啦，我知咩事啊？佢不嬲都唔係港獨嘅 ，OK。咁但係我哋上次講個好過癮嘅邏輯咧，就係話只要個唔係 DQ 主任，有人講叫 DQ 主任，即係個選舉主任話：我唔信，面皮夠厚就得㗎啦。因為同樣嘅説話咧，嗱，姚教授話咗佢唔係港獨啦，咁、其實周庭都話自己唔係港獨㗎嘛。 佢走去黨幫就話要自決。 嗱，民主自決一回事啊，嗱，因為上次佢嗰邊人入咗㗎啦嘛，冇 DQ 到㗎嘛。OK， 嗱，根據同一樣嘢嚇。 解釋是最新的政治發展嘛， 最新政治發展沒意思的，都是那班友仔的嘛、都是那個綱領的嘛，有什麼最新政治發展呢？如果你說最新政治發展唯一叫做可圈可點，兩個候選人都爆過同樣的東西出來的呢，就是到底跟台灣那邊的聯繫是如何嘛、唯一一樣分別跟上次不同是這一樣的，是還是不是？ 你覺得 覺得什麼 會不會真係台灣呢個咁所謂關係令到佢啊，即係所謂港獨個甚為可信呢？做嘅喎、 啊，我估可能有另一種嘅睇法，就係佢真係將黃之鋒當咗個靶， 即係所有連坐嘅 珠連佢啦， 珠連。Hello， 我哋又翻嚟啦，死唔斷氣，唔好意思啊。等點解會斷氣啊？有可能我哋俾人 hack 咗，唔敢講。 知啦，係、咪？ 最大可疑就係頭先嗰只貓，佢掹嗰條線應該係五毛，呢度肯定有五毛，好多毛。當住係先啦。咁啊，技術困難啦，唔好意思啊，唉，稍後會改善㗎啦。咁就啱頭先講到嗰個好懸疑嗰個問題咧，就到底點解會係姚教授 out in 咗，而家周小姐 out 咗咧？最後嗰句我答緊啦，馮博爹嗰陣係株連九族嘅問題，即係由呢個黃之鋒開始側邊散出去。咁如果你話最新形勢，你話台灣咁聯繫經常有㗎啦，嗱唔同嘅候選人問咗相同嘅嘢啊，即係有冇去過台灣同時代嗰班友仔傾偈，諸如此新鮮叻得。咁但係如果話兩個咁多個個個都有份嘅，咁唯一分別可能馮博就冇講錯啦，嗰、那個個人關係牽連出去，咁係得一個叫黃之鋒嘅啫。咁但係唔會有反彈嘅咩？ 真係唔知喎，周庭就反而可能益咗，你揾阿歐樂軒，反而個中間派仲可能隨時仲著數咗喎。 係著數咗㗎，嗱點解？嗱我唔知點解啊，即係係咪林鄭特登做勢俾歐樂軒？哇！呢個打龍通勁啊！呢個世紀打龍通啊！ 真係 唔係嗱，馮武冇講錯喎，即係而且就周庭出選咧，第一你話政治倫理也好點都好啦，咁啊後生仔出嚟選正常嘅，咁。但調翻轉頭，如果你俾歐樂軒去選，其實又好似阿馮博，光譜闊好多嘅喎。雖然話佢 X 啊，即係民主黨啫，但係相對嚟計，你中間啲選民 基本上是 buy 的、哦、我不知道可能有用 polling 的注意，就是你看那個基礎是這樣的，可能已經在做區議員的嘛， 是啊，勾片隨時那個政治光譜上面再靠回中間一點， 是啊， 對、而且對於一些可能相對中產或者保守選民， 是啊， 傳統民主派支持者， 是啊， 即是個中間那邊會投回票給民主派的，其實可能歐樂軒的個政治光譜仲靠翻， 係啊，即係仲準確啲嘅，應該係咁講。放出今次係隻抽噶嘛，補選嚟噶嘛，唔係全面選舉嗰只啊嘛。喺咁嘅情況底下嚟計，你唔係計比例嘅。喂，大佬 all in， 如果真係 all in， 周天嘅機會大過 all in 周庭嘅喎。 咁其實即係咪話，即係出邊嘅講法都係即係真係驚後生仔咯？ 驚後生仔嘅意義？大定唔大又幾驚啊！ 想將嗰個封住嗰道門咯，即係等你任何嘅即係所謂青少年，即係所謂參政，就透過呢一種抗爭性喺立法會嘅渠道將你消滅曬，等你覺得冇出路咯。 work 唔 work 先？ 咁呢個係一種解釋啦。咁另一個 呢個其中一個解釋啦，起碼周庭係咁講。 另一個就其實佢自己起碼擺出嚟嗰條線都係一致嘅，即係話佢真係我話你港獨啦，但係你話佢至少佢哋唔相信黃之鋒或者等人係唔會尋求港獨。咁啊原因就係因為你話要自決公投。 公投啊嘛，公投嗰句啊嘛。 選項係包括，總之其實老實講公投就 排除 港獨 選項啊嘛， 係 咯。 咁啊，如果呢一類嘅講法，其實如果大家睇大陸上之前對付台灣都已經定性呢個 B 型台獨啊嘛，即係只要長遠嚟講，即係馬英九講嗰種，係嘛，即係長遠可以統又可以獨嗰啲咧，係嘛，有閃爍其詞，咁就總之呢一類型都當 你明確表態嘅就當你係獨噶啦， 係總之我唔 啊呢咁呢個解讀反而係靠譜啲嘅，好老實，即係正常啲嘅，就係話如果你當嗰班官。班 A.O. 係機械性咁操作的話咧，這個分析係對號入座，係 fit 嘅。咁所以劉永康嗰啲肯定㗎啦。咁問題你唔排除呢個選項嘅話公投嘅 end up 佢都當你係㗎啦嘛。咁唯一擺到明姚松炎的而且確冇呢個所謂選項唔選項，由頭到尾都話反對港獨㗎嘛。 冇 講。O.K. 咁即係如果你機械性嚟理解的話，咁佢結果好正常喎又。 似乎操作上是這樣，我估嗱林鄭一開頭都已經事先張揚，就話一定是選舉主任的決定。今日立法會答辯都講咗話啊，我唔喺香港，我唔喺香港咁樣。 咁問題大家唔會信噶嘛呢樣嘢，琴日。 咁似乎即係我嗰條線又落咗嗰幾種方式，即係話總之你提個公投就死啦，即係敏感字咁樣咯，即係好似 因為敏感字啦，即係五毛個講法，總之見到一揼你嗰只， 即係總之你喺大陸上網查唔到嗰啲，你喺個黨光出現就查埋你咯。 咁就機械性解讀就唯有咧，又嚟人無恥就無敵喎！你阿貓啊，又喺度偷啲水飲，喵。嗱，咁就係嗰句啦，你無恥就無敵噶啦。OK， 貓都係咁，人也如是。咁所以今次嗰個結果咧，如果大家當係啲 AO 即係機械式咁操作的話咧，反而我覺得個殺傷力冇咁大喎。嗱，殺傷力冇咁大咩意思？起碼對嗰個年青人殺傷力冇咁大，因為你估到佢做乜鬼啊嘛？你明唔明啊？你估唔到佢做乜鬼就話驚，你估到佢做乜鬼啊嘛？如果係咁計的話，啲年青人係咪會嗱？我唔知道會唔會聰明咗啊嚇，即係等於話今次宣誓，我諗大家都唔會再玩嘢㗎啦。咁你宣誓唔玩嘢，並不表示佢尊重你嗰個基本法咧。大家明咩事？即係你捉唔到個痛腳。如果係玩捉唔到痛腳嚟計的話咧，除咗個周庭以外，還有千千萬萬個周庭㗎嘛。你難保又一個獨立候選人出嚟，佢又係十零歲，數人一個，咁完全唔講港獨。但你不知道他想什麼鬼的喎，嗱，咁所以變咗反而我會覺得那個影響係乜家科呢，是會一個很正常的政治趨勢，大家其實講了很鬼耐，就講到大家都已經麻木了，不講一回事的了，就是港獨會轉為地下活動 ，OK， 你不可能消滅呢樣嘢，佢只不過係將港獨變成地下活動，而且組織地下活動的會係年輕人咯。嗱，呢個最有可能嘅結果嚟嘅，你要佢哋唔搞港獨或者唔諗港獨，冇可能嘅。你越打壓個反抗會越大，問題反抗形式會係如何嘅問題啫。 甚至乎有種理解都係話，即係本土派嗰種銷聲匿跡啦， 似乎比想象之中快， 係啊， 亦都可能喺即係 DQ 或者之前嘅事件之後就迅速轉落嚟地下。 嗯、 其實可能佢下邊啲組織發展緊，你唔知 道。嗱，既然喺地下就唔知㗎啦、 啊， 正常啦、啊。如果知道就唔係叫地下啦，係咪先？ 即係你都有感覺，似乎即係本土派個土崩瓦解比想象之中快，即係個情勢好急速。 表面上肯定是的，但是那個所謂土崩瓦解是什麼意思呢？應該就是說有很多本土派，尤其是如果較為傾向進取那隻的話，你是以這個旺角暴動為所謂分水嶺的、okay? 而旺角暴動被人拉的大有人在，而那班友仔是不滿泛民不去攬他們的。嗱，呢個係好重要嘅分水嶺嚟㗎，亦都有另一個叫 telltale sign 乜家科咧。今次有人報道過，但唔知點解唔係咁多人分析呢樣嘢。就係、是、今次周庭出嚟嗰、那個即係啊造勢大會又好點都好啦，要反 DQ 嗰下嘢，有好多人報道話現場出席嘅大部分唔係年青人，係、 嗯、 中坑。不是老人家，中坑有老人家，年青人不是沒有，但是比例上絕對不像得當時佔中的情況，肯定不像旺角的情況。在這樣的背景底下，如果大家的鏡頭偏了，不是拍台上拍台下的話，是會有一個很有趣的感覺的，就是說撐周庭反 DQ 這一班人出這一次出來出聲，這一班呢其實是民主派的基本盤，而不是光譜的另外一邊年青人嚟嘅，唔好話激唔激進啊嚇！你淨係睇佢年齡光譜嘅諸如此類，咁所以變咗周庭純粹係一個所謂叫做一個圖騰啊！唔好意思啊，周小姐啊，唔係話你冇資格，調翻轉人哋當你係圖騰啫。而泛民基本盤嗰班即係所謂忠實派啦嚇，即係核心啦嚇，就其實用了周庭和姚松炎 stand for 他們自己的所謂政治取向，而不是說因為要保住周庭作為年青人代表是兩回事來的。而現場看到年青人有多少出來支持周庭不敢說，但因為沒有機會投票去選嘛，而港島又沒有做初選，又沒有做 polling， 所以實在年青人的取態是如何，反而我覺得這個懸疑還拿命過你 DQ 了周庭這件事。我不知道今次會不會有即那個投票選舉的進一步分析，希望大家盡快做這件事。原因就是到底泛民本身是否後繼有人呢，都是很重大的分水嶺來的。如果是因為港獨這個議題而令到年青人轉為地下活動，不再掰泛民那一套的，咁泛民自己是很狠大鑊的喎，明白嗎？咁故之然，你以前那個所謂啊，即係黃金比例六四已經不是爭好鬼死遠啦，再加上你的年齡架構向上褪的話，下邊那班其實大家有數計，做過 polling 就知道的，那班完全不會認同中國的了，擺到明白的了， polling 是這樣出，咁變咗呢一樣嘢，你再向上褪的時候，其實泛民是完全沒有着數的，你可以話天下三分，你可以話天下三分。雖然年輕人的比例比較少，因為我已經做分析，大家睇過噶啦。年輕人即係廿五歲以下嗰個 segment 喺成個選民裏邊三百幾萬嚟計咧，係 minority 嚟嘅。但係睇翻個登記比例咧，係爆升得最快嘅，肯定佔中嘅影響係好大。咁所以可能又要再做一次世代分析，我要翻計計數啦嚇。今次真係要計計數咧，就少前瞻啦，就真係入咗閘啦。咁啊，歐樂軒就冇被 DQ 啦，已經通報咗啦。咁所以嗰邊啊，姚教授出咗線啦。會唔會臨尾再脱腳？我唔敢包啦。如果係話驚嗰個反彈大嘅，咁臨尾嚟 DQ 佢一樣會死人冧樓佢啦。或者宣誓再出事又死人冧樓，唔知會唔會發生啲咁嘅事。咁啊，但係會值得做一樣嘢嘅咧，就係跟進 check 下到底年青人搞乜鬼。如果你話嗰個中國認同真係插水嘅，佢肯定天然毒噶啦，你可以咁講噶啦，唔係循序漸進嗰只，已經擺明出現咗天然毒噶啦。喺咁嘅情況底下，你政治上如何處理呢？不論建制或泛民都要諗嘅。嗱，建制諗唔到任何嘢噶啦，你預咗噶啦，咁佢只不過係有銀彈政策啊，又逼你學普通話 ，something like that， 係咁嘅啫。但係如果真係轉為地下活動的話咧，嗰班小朋友好乖嘅。他不會出來反對你講普通話，甚至普通話可能會很厲害都不奇怪。問題是他心裏想什麼鬼話這個才好玩呢？ 你再見唔到佢嘛，因為打落地下。 係啊係啊，即係佢真正嘅面目你見唔到。咁但係如果真正嘅面目見唔到，咁係咪其實更加可怕先 suppose？ 如果大家有印象睇翻喺台灣即係所謂國民黨管治 咁樣時期啦嚇， 後屘起曬佢飛腳嗰陣，好多都扮乖㗎。 系啊， 李登輝嗰啲仲快咗。 系啊，李登輝係天字第一號卧底嚟噶嘛， 係咯，係咯。 台獨即係可以上到頂嘅，奈佢唔可呢樣嘢啊！咁問題係香港冇幾十年玩啊嘛，大家知道有 natural barrier 五十年啊嘛。咁其實大家都喺度即係啊，即係提心吊膽，即係到呢個嗰個日子會點算？因為廿年過咗，得翻卅年，你知唔知啱行咗半嘅啦已經啊。咁剩低一半時間，啲年青人仲有廿年玩，唔知發生咩事。咁啊，密切留意啦嚇，咁啊，我哋能夠摸到或者索到嘅線索，盡量去索啦。咁但係我會覺得暗湧會好古怪啦。今次歐樂軒，我諗如果勝出唔係奇怪一件事嚟嘅，即使你剔歐咗啲年青人票，又嗰句唔好意思咯，佢真係選民裏面 minority 嚟嘅。如果用翻泛民基本盤喺港島區，咪歐樂軒贏咯。我覺得懸念唔係好大嘅啫， 反而而家咁樣嘅名單出咗嚟，我就覺得泛民全取咧，就可能得翻司馬文嗰席，可能會有少少 嗰度有變數咯。但係嗰橛好難搞，因為原本上次出嚟選嘅時候咧，都唔係爭咁遠嘅啫嘛，明唔明啊？今次冇咗姚松炎，咁你極其量咩功能界別嗰度少一票咯。嗱，功能界別少一票，緊張定唔緊張咧？這個唔敢講啊。其實個暗湧係存在㗎。因為今次嗱，我唔知道有冇人用呢樣嘢嚟喐手，我阿司馬文唔識聽啦嚇，即係應該識聽少少嘅。嗱，提醒一下咧，今次其實有一個好過癮嘅議題咧，引申咗出嚟咧，跳一跳線啊，唔講嗰邊。今次有一個好過癮嘅引申議題，乜家伙咧，就令到嗰一個專業界別又係要心要肺嘅，就係律政司司長。以好忙為理由，將佢本身嘅專業發揮到淋漓盡致。喺所有其他情況底下，佢都係一個專家，唯獨是對佢自己住個地方同埋自己買嘅物業，佢唔係專家，好忙，唔記得咗有地牢，不過喺嗰度開個 P， 或者。擺咗唔係 Hello Kitty 啊，好似擺咗好過癮嘅毛公仔裏面，咁即係裝修好鬼死靚，好死可愛，但係佢唔知道有個地牢喺度嘅咯。佢講法就係、是：好啦，咁調翻轉頭啦，咁你以後點做測量師咧？你死個大佬！ 何止做測量師啊，寫本書添啊！ 唔係哦，你以後啲測量師點做人啊？係話你 以後 測量師點做人嗱、啊？我就有專家意見嘅，我就擺本書出嚟，而嗰個就係、是：哇！哇！阿偷雞最叻嗰、那個，咁係咪即係話不？如找呢個葉繼歡 做保安局 做保安局局長，一笨嘅先，即係話，如果你認同呢個律政司的話咧，你就係賊。咁你睇嚟專業定係賊先諗清楚啊！嗱呢樣嘢，咁所以呢樣嘢係令到嗰個界別面目無光、灰頭土面。咁其實我覺得喺嗰個辯論場合裏邊的話咧，其實係值得提出嚟討論將來呢個專業。何去何從嘅？你人哋根本唔當你係一回事，直至到有事嘅時候入你數啦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咁啊認可人士已經話冇問題，大佬咁又翻翻去梁振英嘅年代啦，自己一定冇事啦，你一定有事啦。咁上一次嗰個界別反彈，其實都係因為梁振英啫嘛，好老實。你身為所謂嗰個專業嘅家伙，咁嘅幾多嘢出嚟，大家要點見人？OK， 諗我嗱，其他就有呢個上次選舉嘅時候咧，就有呢個民主三百家啦。民主三百家我唔知仲有冇人 follow track on 呢樣嘢啦。就民主三百家裏邊呢一個測量界嘅到底影響有幾大先？仲有冇呢回印象嘅？醫學界肯定啦，佢知啦。咁但係測量界呢個我真係唔知嚇，會唔會地產太好，大家又歸邊？呢、這個唔敢幫。但係關於而家有人拎咗你嗰個界別出嚟開玩笑咧，呢、這個就係值得要講嘅一樣嘢。再到咧界別裏邊如何維護自己嘅專業尊嚴咧，肯定好多嘢要問咯。否則以後大家會當你係賊咯。有排嘅賊。 咁呢個界別其實嗰個意義，我估就係之前因為大家知道上一屆啊謝偉全落選其中一個原因。 個馬鼻嚇。 都係裏邊分咗票。 講唔掂數，有個係啦，咁啊變咗就俾姚松炎，其實姚松炎都唔係一個多數嚟㗎嘛。 係啊，唔係大比數㗎，唔係大比數㗎。 咁如果今次係司馬文贏得到嘅話咧，咁即係意味住嗰個政治板塊嘅移動係成立咯，即係話專業界別嗰個反台係成為咗一個趨勢，或者係個向嗰個方向移動啦嚇。 大律師公會肯定已經反曬台㗎啦，預咗㗎啦。咁所以嗰個選舉雖然唔係補選啦嚇，但係佢哋自己嗰、那個啊，即係專業界別裏邊嗰個執委會啊嚇，嗰、那個選舉咧就反而好明確嘅，擺到明㗎啦，因為呢個一地兩檢衝擊而發生嘅。咁今次呢個衝擊 as good as 一地兩檢咧，咪就係律政司呢單嘢咯。咁會唔會真係影響到個投票咧？嗱，呢個值得留意嘅，因為我哋成日都講一樣嘢，英國佬當年留低咗呢個功能界別選組別的話咧，唔係話分餅仔咁簡單嘅，而係真係講咗個好過人嘅 concept。你話均衡參與又好點啦，佢叫專業議政啊嘛。在這個前提底下，你專業人士的政治力量如何，政治取態如何呢，值得商榷、啊、會不會繼續這個界別都是會反彈呢、嗯、密切留意咯、okay? 嗯啊、能夠分析的又不是很多，逐漸還在撕緊橙皮，撕緊洋葱皮彈出來的、嗯嗯、apart from 這個跟進的 polling， 看看這個歐軒和這些年輕人怎麼搞呢、嗯、下回分解了、okay?仲有咩話題？今日好玩噶，即係除咗月光今晚月全食之外，又話世界末日啊！一百年一次，哇！藍月、紅月、星星拉低，唔知咁啊、嗯，有咩玩？ 有乜好玩啊？咁啊，另外金融啦、啊， 金融啊屢創新高啦，破頂啦，爆標啦，但係有暗湧嘅噃，暗湧大家唔得，信報都頭版出咗啦，陰公歷唔好歷史上自從上次沙士以來，最大單嘅單一爛尾樓事件出現咗啦！啊，成個盤十一億掟出街，咁啊包括山頂豪宅啊，呢、這個咁嘅商業單位啊、寫字樓一大扎成嚿嘢掟出街，就終於有一個中資老闆爆煲。咁啊，其實爆煲都唔係今日嘅事，但係卒之被判呢個破產處理。就銀行銀主盤，而銀主盤是東亞銀行。咁東亞銀行點解接咗咁多盤嘅呢、這個我都唔係好清楚，大佬。東亞呢個數發生咩事？我就唔係睇住呢條友破產，我睇東亞會唔會破產咯？但係即係除咗呢單仲有咩嘢？唔該快啲講出嚟啊！我唔知點咩，我唔知咧。金管局又唔出聲咯。金管局有指引㗎嘛 ？Suppose 你唔能夠壓重注落某啲客嗰度㗎嘛？咁今次肯定擺到明壓重注喎，我唔知咩事啊嗱。咁啊，東亞同我就冇乜仇口嘅，好老實啦，自己 friend 嚟㗎，唔該，大家都係肥貓。咁啊，但係都冇嚟咁蝦碌㗎。但係咁，所以變咗個暗湧嘅就係話開始有爆煲啦。咁、但係爆煲你都可以鑑出賴話唔係嗰個主體嘅。主體始終都係大家而家炒蚊型樓，即係炒到男人都炒發癲啊嘛！咁啊呢個第一個爆煲，但第二個頻臨爆煲，會唔會爆煲未知嘅？嚓啦！海航， 蕭公之前講嗰個係咪萬達係嘛？ 萬達第三件嘢啦，稍後講啦。萬達第三件嘢未爆救得翻。嗱，海航今次嗰個過癮嘅地方係乜家科咧？係玩埋眾籌啦已經，因為國內海航系嘅股票有好多已經停貴咗牌。冇辦法再集資啊！已經預咗噶啦。上一個月出現咗一個過癮嘅打矛波咧，就利用海航下邊香港嘅地產公司，就叫做名義上發動一個所謂基金集資，即係話通過一個房地產基金等投資者直接投落嗰個項目嗰度。於是乎佢就唔使經銀行嗰條線嚟借錢啊，主要反正銀行都唔肯借啊嘛，陰公。上次已經解釋過啦，又可能會有邊個老闆你唔知嘅，兩個慈善基金，鬼知邊個係老闆咩係咪先？咁結果咧，銀行唔肯再同佢打交道，咁啊斷攬。啟德嗰塊地咧，由頭到尾都提住大家，係未找曬數㗎。是未找曬數的，在今天情況底下呢，就最新出今日都報紙有報道的了，就是出了這個幾乎玩眾籌的就了，就其實都依然是沿用回所謂基金集資的概念，又不經銀行又不經機構諸如此類，就經過所謂投資基金，就其實就是將那個房地產項目打包拆件大家投啦，可能就是一人幾球港紙或者一人一球港紙，當買馬標買彩票買六合彩入場，買大開大發財賣變買定離手那隻，已經去到這一步。 咁問題香港講難聽啲，扯幾時興眾籌噶？唔該，翻大陸啦，你知道，即係佢依然係用緊大陸嗰個方式嚟玩香港嘅市場，其實係玩唔到嘅，好老實。而另外一個地產大亨咧，阿陳啟宗咧已經潤咗佢嘅嘢噶啦，就天價搶地未見過有人去，好下場。就係嗱，呢啲金融肥貓曾經都好愛國嘅，佢都講啲咁嘅説話，咁我諗海航都離死期不遠㗎啦，應該就咁啊。海航呢單嘢將會嗱，如果冇睇，將會係中資大型喺香港爆煲嘅第一個案例嚟嘅。咁啊，上一次大型爆煲係幾時咧？大家都可能已經唔記得咗㗎啦，係呢、這個1987年金融風暴，光大地產喺香港爆煲嗰鑊，但係真係唔記得曬呢啲嘢啊！當年呢個光大即係吊住條命嗰下嘢咧，到到最後就香港啲地產大亨打救佢哋嘅。嗱，海航呢鑊有冇人打救咧就唔知道，因為大家都笑鳩佢傻仔，所有地產佬都笑鳩佢傻仔㗎啦。而銀行落曬閘㗎啦，咁唯一有機會集資到，而家已經眾籌都出埋，咁啊，係咪食花生等爆煲呢？但係仲有留有一線好過癮嘅，大家不要忘記一個好過癮嘅人物，叫黃岐山。 嗯， 據報係海航嘅保護傘。 嗯， 而最近國內咗出咗一個好過癮嘅人事調動，係黃岐山重出江湖。哇！呢下嘢噔噔噔噔勁過癮啦，千祈唔好以為冇關係啊，原因就係、是。國內永遠靠保護傘噶嘛，西瓜靠變大，永遠都係咁噶。你有靠山有後台就掂噶啦嚇。咁啊，如果黃岐山忽然之間復出，甚至有謠言話啦，甚至傳言啊，冇話謠言，甚至有傳言話佢有機會出掌國家副主席呢個位，咁你就大領落啦。咁即係有人罩有人撐，咁可能海航會翻生都唔奇噶喎。嗱，呢個我唔知啊，定還是？即係狗急跳牆，逼到佢埋牆角，焗黃岐山唔出嚟唔得先。嗱，呢個好怪一件事，因為雖然有好多人覺得，尤其是從政嗰班友唔係睇咁多經濟，雖然有好多從政嗰班覺得，好似香港同國內唔係咁關事，咁傻啦呢下嘢。香港永遠都係中國嘅集資中心嚟嘅。啱啱最新你唔信睇信報啦，今日出咗啊咁樣，即係你睇啊內業 A 已經講曬，連環抽水又抽咗過千億。 嗯， 又抽咗過千啊！各大房企啊，搏命喺度泵水啊！ 冇話咁，你睇嗰啲人撳機都撳咗唔知幾多錢走啦，係啦， 散仔嚟撳機都撳咗60億現金，嗯，你何況啊？各大房企唔嚟抽水奇怪啦，而抽水最勁嘅咧啊！呢下絕啦，又解釋翻啦，就點解香港同中國咁緊密，就唔係香港靠中國，係中國靠香港。金融呢條線係絕對冇得拗嘅。如果你睇翻信報 A 5版講翻一個好過癮嘅例子咧，就係、是、萬達嗰個 case。萬達地產之前阿老王咧，個叫老王啊，中國首富嚟噶嘛，我唔講係咪全球啦，係因為中國首富叱咤風雲，財大氣粗，周圍買嘢，雖然撞板多啊，咁然之後咧，忽然之間咧就的起心肝回歸 A 股。就借咗一大嚿錢，將香港嘅上市公司私有化，對到就係2018年嘅八月底到期，佢一定上到 A 股。如果唔係咧，就高息還款，就回購啲投資者嘅錢。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大家睇住個爆煲，所以過去嗰幾個月啦，你見佢連環賣磚頭噶啦，連環賣磚頭賣到入骨咁滯。結果今日峰回路轉係咩回事咧？有巨頭聯手打救佢，包括騰訊在內一大班咁嘅嚇，即係金主又出咗340億幫佢贖身，代表全部啊，但係可能有數講嘅，剩低嗰啲就點樣贖身法咧？就開另一個對賭協議。個對賭協議係乜家伙呢？就俾五年時間佢，就唔係2018啦，即係2018萬達唔會爆煲咯，又少咁就香爐少咁只鬼啊，唔會爆煲嘅。咁但係就對賭五年之後咧，就萬達係會重新上市，不過少咗個好重要條款限制，就係、是、不限於 A 股。 嗯， 咁大家明咩事啦？即係如果國內此路不通嘅 ，end up 又翻嚟香港咯。但係呢下都未揞得夠過癮啊！揞得最過癮係乜家科嘅咧？就是、同一篇文章臨尾嗰 part 就話，與此同時啊，K 其他內房股喺香港咧市值漲咗五倍。即係王健林咧，即係貪字得個貧，斥巨資私有化香港嗰個地盤，然之後翻去上 A 股，結果偷雞唔到蝕揸米，搞到一棟都冇，要等人嚟打救。然之後佢同行嗰啲咧，咁啊食曬花生嗰班友仔，淨係坐喺香港升水五倍。咁你話邊個靠邊個嗱？香港緊唔緊要嗱？大家心照啦，冇咗香港，嗰班友仔點會泵到咁多水先？泵水又結果又如何咧？仲有好緊要一樣嘢，唔係將佢直接管得到嘅地方嗱，呢個好過嚟咧，即係叫做有少少呢個金融，我成日話金融難民啦嚇，呢個變咗金融九龍城寨嚟，三不管地帶，起碼中國唔係管唔到。除非佢派人好似蕭建華咁喺四季走都夾佢翻歸啊，先呢個冇説話講啦。 四季都演變咗一個難民嘅特工隊 ，sorry 咯， 一個高級版城寨嚟。 如果有睇過一套好古老嘅戲，我非常未咁大年紀，大家都明嘅。如果睇一個好古老嘅戲叫《Casablanca》北非電影。Exactly 就係咁嘅場面嚟噶，成班難民喺個好高檔嘅酒店裏面繼續喺度醉生夢死，而外面就已經烽煙四起，你唔知道跟住幾時可以走難去邊度嗰只一模一樣。咁所以邊個靠邊個啊？大家有眼睇啊！咁啊，精彩故事如何發展落去呢？就係、是、萬達個 case 真係立竿見影，大家睇到你唔係香港上市，你揾自己笨嘅啫，上乜鬼嘢 A 股冚頭埋牆？然之後咧，所有香港發達咁嘅內房股全部喺香港上市嘅，有本事拎錢翻去救萬達嘅又喺香港上市嘅騰訊嚟，咁你話啦，咁大家知咩事？邊度泵水？邊度沽水？咁你睇到啦，咁所以。這個金融的話題呢就真的你要講有排講的，但是最過癮就是可能內房未爆或者內銀未爆來到東亞爆了都不奇你看銀主管怎樣處置啊這下東西，因為如果沒有記住搞笑的地方是什麼家伙呢，因為它是一夥多契成集東西你是要給很重的離任費的印花稅的大佬，那下東西好像 15% something like that， 真的交稅都交到你手軟真的好像只是交稅都要交 1.5 億你邊個肯接盤啊，大佬？喺咁嘅情況底下，你豪宅會唔會受壓？呢個幾好玩啦、啊！納米樓又未必受壓啦，但豪宅會受壓嘅。但係連環爆，如果海航爆的話咧，就其他應該牽連更加大啦。咁、這、呢個啊，就唔係呢個啊月全食呢個空笑啦嚇，即、啊、係、就是、變咗係呢個金融界嘅空笑啦，大家密切留意。 咁啊，與此同時，我哋又翻翻頭先嗰個。即係賭算嗰個事件啦，即係解讀翻又幾得意啦。即係呢個時候，歐盟同英國首相都出咗聲話，保持香港嘅開放同自由。咁啊，當然我覺得就絕對唔止係一個即係所謂，除咗係一個所謂道德嘅姿態啦。咁老實講，佢之前又唔出聲，呢個道德姿態呢個時候講係有啲原因嘅。一嚟就係之前講一帶一路啦。咁啊，上幾集我哋都講過啦。係 啦， 法國自己出聲就話已經路係雙向噶嘛，上次 雙向與對等㗎， 雙與對等啦。咁 佢唔接受叩頭向天朝嗰只㗎。 似乎歐洲整體個立場都出咗嚟㗎啦。就是你 要求對等 你嚟玩得係啦， 要求對等咯， 係對等。第二 正常啊，呢個係嘛？ 亦都有一個講法開始叫做即係所謂sharp power 啦，即係嗰個 鋭實力。我覺得佢錯咯，佢叫鈍實力嚟噶嘛，笨柒嚟，點可能鋭啫？冇可能，一啲都唔 sharp 噶，冇意思啦。 咁啊，所以我估佢哋睇香港可能有個原因就係即係其實最直接觀察呢種所謂鋭實力嘅一個最明顯的地方之一啦， 只是觀察嗱，因為阿馮博講就用觀察，你覺得好鬼死斯文同埋含蓄啊，冇辦法，讀得書多係咁噶啦，班友仔。我就會話，其實香港作為疊戰前線固然有關係咧，你唔能夠唔保住香港呢個所謂疊戰中心啦。但更加緊要，香港作為金融橋梁，正如頭先我話齋，大佬你中國靠香港泵水嘅。你要揸春袋就揸香港嘅，即係咁簡單。你揸住佢條水喉，佢會死咯。咁所以其實嗰個角力場咧，未必係北京噶，角力場可能會香港。香港作為重要嘅乜家科咧，係中國裏邊唯一嘅開放金融中心啊！中國啦，呢度走唔甩㗎啦。你就係香港上市嘅中資機構嗰個比例也好，香港同中國嗰個金融關係又好，信貸關係好，貿易關係好，其實千絲萬縷，你走唔甩嘅。咁所以變咗，如果係歐盟也好，其他國家也好，對中國最直接的經濟聯繫那個點呢，其實經香港的。 一點大家真係唔好唔記得呢樣嘢，因為同經濟絕對有關嘅。你話外國投資入中國嗰個所謂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外國直接投資咧，其實以登記地方嚟計咧，最大反而係香港，係啊，最反而，但係當然唔係真係香港啦，唔通你同我真係有錢投資翻去咩？係經香港啊，亦都即係話有好多國際嘅金融嘅資金咧，係喺香港作為一個平台操作同埋營運平台，係用嚟投資去中國，進路同出路都係經香港。而家進行出嚟都係經香港，咁所以中國自己都明白呢樣嘢，歐洲更加唔會唔明白呢樣嘢咯。咁所以如果話點解忽然間出聲，又係嗰句啦，針唔吉到肉你唔知痛。如果香港嗰個政治環境係被收窄嘅，難道外資會覺得安全嗎？ 有機會俾人起尾注啊嘛，大佬。 有機會噶嘛，佢話你唔愛國就得噶啦嘛，或者我唔信你愛國已經得噶啦嘛。 之前經常講個金融安全也是國家安全。 係啊。 呢、這個我諗佢都幾緊張。 係啊。 咁啊，歐盟就今日出咗個聲明，就話 DQ 周庭可能就係即係違反咗呢一個即係、就是、國際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啦。 絕對係啦。 咁、啊、最緊要就係連機會都冇俾佢啊嘛。 你唔能夠嗱，唔係機會唔機會嘅問題 啊， 嗱兩樣嘢啊嚇。嗰、那個叫做right to fair hearing， 即係英國習慣法裏面係有呢樣嘢嘅，就係如果佢係有一個權利喺度嘅，你要取消佢權利的話咧，你係要俾合理嘅抗辯機會俾佢，合理嘅抗辯咧唔一定公開，但係你總唔能夠連見都唔見，問都唔問我就 DQ 你落個 ruling 喎、哦，咁如果係咁的話咧，咁啊呢個唔係就叫做即係所謂程序犯錯咯。咁所以變咗有好多 法律學者啦， 嚇、啊、法律學者，佢講得好簡單、好簡略，但係唔明嘅咧就唔明嘅啦嘛。咁、所以我哋就侵氣少少啊，做埋解話啦，解話佬啦。就所謂咩嘅程序公義唔啱啊，主要就係呢樣嘢啦，就是、right to fair hearing， 就如果佢有權，而你取消個權利嘅，你必須要俾合理嘅抗辯機會俾佢，就咁簡單咯。啊同樣道理都發生緊嘅，其實浸會嗰邊重新要開聆訊啊嘛，你無啦啦停學喎兩個學生，你無啦停學喎、你話佢講粗口侮辱教師，係咪已經有 ruling 先？未啊嘛，咁即係你要聆訊咯，就咁簡單啊，咁所以。馮博教書咁，所以佢都知做呢啲嘢啊。 之前而家啲浸會學生就攞翻幾年前喺去九龍塘唔知邊一度嗰條馬路嘅夜晚，有兩個大陸學生喺度搞嘢啊嘛。 係啊， 冇事喎、 啊。佛光街啊嘛。 係啊， 係啊， 係咯、啊。 佢侮辱先，佢並冇侮辱到先生啊嘛。 冇講粗口嗰個要停。 佢冇講粗口，佢做粗口嘅動作啊嘛。佢真係喺度屌緊噶嘛。OK，sorry 啊，好直接嘅。但事實上係啊嘛。你講緊要定係做緊要先？唉， 做咗都唔使罰。 做咗都唔使罰。 講 因為講我要罰。 同埋有一個冇講噶嘛。 佢被屌啊！ 嗰個中醫嗰個學生冇講粗口噶嘛，自己。 係啊，係啊，咁所以你冇咗辦法唔開 Q 啊，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即使浸會你以為佢可以 DQ 啲學生，其實都係唔得嘅，佢一樣要開聆訊㗎，因為你有權讀書㗎嘛，忽然間停咗你讀書嘅權利，即係點啊？ 啊，對於 DQ 呢樣嘢，歐洲人都幾有歷史嘅教訓嘅深刻嘅。啱啱之前睇嗰本，跟講過下嗰本書就叫做呢個《遺帝三帝國服務》。 哦 ，OK，DQ 其中一個最大嘅 DQ 係咩咧？就是德國的科學界嘛 ，DQ 了一班猶太裔的科學家， 因為他哋猶太人嘛， 包括呢一個愛因斯坦啦，係啊，DQ 的風潮底下，咁啊好得意嘅，就要你咩呢要你證明自己有亞利安血統， 嗯哼， 係啊，要你證明自己冇猶太關係咯，係 咯， 係啊，仲要好急咁樣、那個主任，總之就最急又之後又開咗好多嗰啲豁免條件噶嘛，就佢高興得噶啦，又、例如你曾經喺第一次世界大戰服過役啊， 係啊。 但係好奇怪， 忠心愛國， 忠心愛國嘅人保戰你又得啊，跟住想玩你就話要你24小時咯， 係啊， 證明咯，如果唔係周家婆即刻走，咁、仲有之後仲發現咗有啲調翻轉咧，到佢要屈你嘅話咧又唔同嘅喎、又有第二種玩法嘅喎，就有啲叫白種嘅猶太人，同情猶太人嗰啲咧， 就叫白種的，雖然你的樣子 是德國人，不過你是白種人。 血統論啊嘛，樣子不重要的。 你記住血統論都是騙你的。 不是，就是 最後 我不信就行了，又是那句。 你就算是一個德國人，他都說你是白種猶太人，死你。 所以變成就是你一玩到這樣， 玩 EQ 其實就是這 樣，玩過了，所以這個不出奇的，即是中世紀的時候那個 Inquisition， 你知道宗教審判一樣而已，一樣而已，你是不是女巫啊？你說你不是，即是你是啦，那隻咯，一樣。你抗辯即係等於你係， 解釋即係掩飾啊嘛。 解釋即係掩飾。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咧，人類自古以來都冇乜問題，人已經吸收咗教訓。所以點解咁多所謂規章制度有程序啊，甚至唔寫明啊，佢暗瓦底都知道唔係咁做唔得咧，就因為佢已經標籤咗呢樣嘢，佢吸收曬教訓。即係交叉學費，咁我唔知道即係中國呢邊發生咩事啊！即係就樂此不疲咯，真 係。講起 DQ 仲有一樣嘢好搞笑嘅，當時我分粹分享一下DQ 呢個愛因斯坦啦，係咪？愛因斯坦都俾人 DQ 咗啊嘛，咁啊就要走啦，因為與佢係呢個大愛呢個國際和平主義者，甚至乎亦都係反對。其實以愛因斯坦個地位，已經攞咗呢一個諾貝爾獎㗎啦，已經發表咗相對論㗎啦。咁其實佢如果肯配合納粹，其實一定係可以留低㗎。係 啊， 咁就。佢唔係啦，佢要為同胞出聲啦，呢個好清楚 啦，正常啊， 咁啊 DQ 佢啦，係咪？咁啊就，然後咧呢個德國方面嗰個物理學嗰個最高嗰個學院就話，愛因斯坦玩政治，我哋係中立嘅，我哋係反對佢做呢啲咁嘅舉態咯。即係當成個德國 DQ 嗰猶太人嗰陣，佢嗰個唔係政治嚟嘅。 OK， 係啦，但係我呢班人咧，猶太裔嘅科學家咧要出聲咧，佢哋就玩政治。個聲明係咁樣嘅，歷史歷史嚟 嘛， 歷史嚟㗎， 白紙黑字， 白紙黑字寫曬㗎。咁嗰班友就係不乏呢一個攞咗諾貝爾獎嘅人嘅。係 咯， 係啊，咁嚟佢哋即係最 common 嘅就係佢真係相信我個即係納粹黨 DQ 緊猶太人。 依法啊嘛， 依法係啦，就係呢一個嘅 納粹德國嘅法律啊嘛， 嗰個唔 係 政治嚟嘅，嗰個 唔 係 政治，法律嚟噶嘛，係法律咯， 係嚟嘅正經嘢。 你反對法律你就玩政治 咯，係咯，咁係咁啊， 一模一樣咯。 心態上都幾得意，睇到嗰個即係寫本書嘅作者都特別抽咗呢樣嘢出嚟分析，就係啲人點樣對呢一個政治乜嘢為之政治咩為之唔係政治，咁其實呢樣嘢有似喎，真係 係一模一樣添啊！威權政治可以有啲咩新花款？太陽底下無 新 事物， 咁所以歷史上啲完全發生過齊。 好喎，而家歷史就只不過證明呢樣嘢，人類從來唔讀歷史啦，咁簡單。 同埋越係呢一個即係覺得歷史同自己冇關嘅，就越容易犯錯咯。 係啊， 係 啊，前車可鑒，你唔聽咪唔聽咪。撞到個氹腦咯， 呢樣真係發生過曬嘅。咁再講歐洲嘅背景，即係其實佢哋係好清楚你玩呢啲咁嘅 DQ 啊，或者因為即係咁唯心去處理呢件事咧，就永遠即係基本上你玩曬啦，即係因為話大佬明明講咗唔係。講咗我 咁所以你嗰個講法，阿女王都有講過咪共業咯。共業啊嘛，即係有嗰句，當納粹德國啊，即係要用呢個所謂依法去行使呢咁荒謬嘅嘢嘅時候，大家唔制止，仲要贊成嗰只，仲要好肯配合嗰只 ，end up 你咪成個德國冚包散咯，就咁簡單嘅嘛，你可以怪邊個？共業嚟。 係講本書就係喺佢睇嗰個就係喺最上，即使係最上層啊，德國呢班精英，當時諗緊啲乜鬼嘢咧？的確佢哋覺得。係會覺得嗰件事係佢第一有班人係預期納粹黨係會好快玩完嘅。 嗯， 當時佢覺得，當然事實上佢臨尾打仗輸，不過結果好大鑊啦。 都係好快， 以為彈花言咁啊，由佢啦，我唔理啦。 十年之內係唔見咗， 政治啊唔關我事嘅。 OK， 政治唔關。 最緊要我哋就保持自己嗰個中立啊嘛。嗱，我專業，我每日就繼續研究教緊書。 錢照揾， 係啦， 飯 照揾，唔係最緊要就係我個科學地位啊嘛。 啊、有光環啊嘛， 係啊，繼續做咗我嘅嘢，咁啊，雖然佢哋唔中意納粹黨，大部分啲科學家其實都唔中意，因為老實講，佢根本覺得希特拉算老幾啊，係咪？老實講，對佢哋嚟講，呢啲係叫咩啊？心裏邊當然覺得佢唔夠班啦，係咪？係啊，咁但係後嚟的而且確呢一班嘅精英，即係完全俾納粹黨 即係玩弄於股掌之中啦，係啦，基本上要你趴低就咁滯㗎啦。 不，你唔玩政治，政治嚟玩你啊嘛，好簡單個事實嚟嘅啫。 開頭就以為即係搞佢唔到咯，係嘛？ 咁問題就係而家同香港 situation 一撚模一樣啫嘛。咩叫搞唔到啫？乜都有得搞㗎嘛。你不如問邊個位搞唔到先？我諗唔到喎，我刁轉嘢都諗到。 後嚟仲有啲叫做納税嘅科學啦，例如逼啲科學家就當時其中一個納税嘅理論就係、好得意啊！即係叫做總之你哋一齊要寫文反對呢個相對論啦。 係啊係啊，發起過一個運動叫做一百個科學家反對愛因斯坦啊嘛。咁我先係反對個 comment 就好簡單嘅啫，就話啱就啱，錯就錯，我話知一百個定一千個啫。factual case 咁即係對於愛因斯坦嚟講啲唔上心啊。問題係當時喺德國嗰班。不是叫港豬，叫德豬啦，可以咁講啦。依然係過住佢哋好悠遊嘅生活，係啊。納粹德國興起嗰段時間，大家親人唔好唔記得呢樣嘢啊。納粹德國興起嗰段時間，德國係經濟復甦嘅，係、不要忘記呢件事。納粹德國興起嗰段時間，未打仗之前，德國係經濟復甦當中嘅。OK， 咁因此有好多人咧。是覺得享受緊呢個太平盛世難得的好日子，就唔鬼出聲嘅，一模一樣，以為自己會免於災難，可惜係唔會嘅咯。 相當多當時的德國精英啦，係啊，即係真係、真係覺得啲嘢唔關佢事嘅，真係覺得唔關自己事嘅、覺得可以有樣嘢叫做唔搞政治咯。 係啦， 我哋只做實事，唔玩政治啊嘛。 冇錯，一模一樣。 咁最後要玩啲咩？科學家好得意嘅，例如一齊寫文反對啊呢個相對論啦、因為呢個係猶太人嘅陰謀一之一啊嘛。 係啊，其一。 係啊，又唔符合呢個亞利安精神啦，好得意嘅。佢研究一樣嘢叫宇宙兵嘅理論。他們相信是的，很奇怪的，總之之後就搞了很多東西，基本上如果再玩下去，其實就已經即會跟鄰近地區很相似了，玩到即那個文明，幸好納粹夠快玩完， 還未能登陸太陽 啊，不過是的，幸好納粹 未夠有機會， 幸好納粹夠短，如果不是德國這個優秀的民族就陷於這個萬劫不復之地， 已經燒了書就是了、 燒了書，燒書啦、燒愛因斯坦的書，不 知 燒很多的，很多 的、 基本上整個猶太人嘛，中心鼎沸、馬克思那些全部得罪猶太人， 馬克思你抵死啦，抵燒啦，抵燒他啦，任講燒得不夠盡的、 所以即從個歷史上，其實即係歐洲人對呢樣嘢嗰個睇法， 乜人哋交曬，人哋交曬學費，交曬學費知道曬，咁所以變咗就話點解即係英國深厚傳統一回事，歐洲即係記憶猶新呢下嘢，仲呢兩個世代嘅事，佢點會忘記啫？好明確嘅一樣嘢嚟，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呢個所謂點解話你違反人權嗰個篩選嗰度咁敏感嘅咧？就因為佢知道咩叫防微杜漸啊嘛。你由篩選入手，去到最後，你就可以係種族滅絕噶啦，係同一條線嚟嘅，你明唔明啊？好似吸毒一樣，你入得第一啖，跟住去到最後，你諗諗啦，即係佢領教過曬，佢哋自己知道。他自己知道，所以為什麼他們會吵呢？就是說他想著自己的實際利益出發，香港是他們賺錢的地方來的嘛，喂大哥，你拉閘放狗就想怎樣，所以變成這個 當他們出聲就聞到糯味啦， 聞到糯味，但今次的糯味很過癮，為什麼呢？如果你看回1842年當年那個所謂的即中外的變化呢，當時都未有那麼強烈的所謂人權概念出現去吵這件事的嘛，結果都搞到開炮的啦，今次會不會又是這麼嚴重呢？不敢說，但是個趨勢是很類似的，趨勢很類似的。什麼家伙呢？西方依然是扣關要求公平貿易，但這件事其實重複翻150年前的事啦，歷史不斷咁啊，輪迴輪迴又輪迴，真係。 就算 Donald Trump 自己之前都講啦，即係佢哋係佢話佢自己係歡迎自由貿易啊嘛，不過自由貿易應該要公平咯， 要真正嘅公平自由貿易啊嘛， 唔係玩 Q 我咯，係咪？ 佢就係話你玩 Q 佢， 咁其實佢直接將嗰件事講白咗啦，係嘛？即係係啦，佢覺得你喺度 玩嘢咯。 玩嘢咯， 嗰度玩嘢咯， 利用嗰個國際貿易嘅開放嚇，自己都保護自己工業又抄嘢，唔係佢特別點名啊，話抄嘢嗰啲， 抄咯，抄 抄襲啊嗰啲咁樣嘛，唔公平啊嗰啲咁樣咯，咁其實佢好直接咁將呢樣嘢都基本上都。雖然 講得好白嘅，都講得好白 啦， 知邊個噶啦嚇。咁所以你發覺其實嗰個國際輿論咧，不論極左與極右啦，發覺咧都係講同一樣嘢嘅，就中國並不是玩緊公平。喺咁嘅前提底下咧，大家有反彈係合理的。OK， 就唔係話咪反中亂港，係咪港獨？唔係呢樣嘢。而調翻轉頭，其實又嗰句咯，有睇歷史，有睇過即係風頭火勢嘅，照計係去緊嗰個方向咯。 嗯， 我唔覺得呢樣嘢喺中南海有咩值得開心嘅一回事 咧。咁越嚟越多呢啲咁樣嘅事件都指向咗一點啦，即係已經形成共識啦，亦都開始啲輿論喺度發動緊㗎啦。整個西方其實都已經即係慢慢即係形成，我諗係個共識已經知道好清楚㗎啦。 係 的而且確，如果唔坐視呢種咁嘅情況，即係所謂和平崛起嗰個到底？信唔信咧？梗係唔信啦，佢哋係唔信咯，咁好清楚咯。咁啊，咁香港會有乜嘢嘅影響咧？咁樣嚇， 磨心咯，繼續做， 繼續做 磨心咯。往好處看，我哋就繼續 Casablanca 落去啦。即係我哋難民營嚟嘅，歡迎難民啦。即係你帶金帶銀定係帶狠乜冇乜所謂，乜都得啊！我哋絕對歡迎。咁但係另一個過癮嘅咧，就喺一帶一路上面另外一個地方嘅大反彈啊嘛。嗱，我欠咗大家㗎，上次有隻睇翻呢樣嘢， 終於要搞數啦。 到底印度搞邊科啊？因為的而且確同中國大動干戈，真係打過仗嘅國家咧。不要忘記了，還有印度。 印度 雖然中國自己咧就吹到自己啊，即係天上有地下無，為教訓啲阿叉心定係，但係依然係嗰句啦。所謂嘅戰爭成果咧，係全部退翻曬俾印度噶，亦都即係話個密碼紅線啦， 黐線，密碼紅線。OK， 嗱，記住啊，當年中國嗰個講法就係話英國佬借印度作為跳板去侵略中國嘅西部啊嘛。咁然之後咧就劃曬界啊，諸如此類，呢樣唔俾，嗰樣唔得。但係 end up 咧就呢個中印戰爭之後咧，中國係退翻佢嘅中國中方邊界，而依然係印度佔領緊中國 claim 嘅中國地方㗎， 宣稱領土， 宣稱領土㗎。而上一次咧啊，由呢個掟石頭事件就同樣啦，就係話中國喺自己宣稱嘅領土上面起功勞，咁印度咧過去搶咗佢啲產地機。雙方咧就喺度對峙當中， 用木棒同呢一個石頭， 最後就會 打噶 石器時代 嘅 用木棒同石頭交戰。 冇錯，我哋又記得呢個愛因斯坦講過 第 三 次 世 界 大 戰， 第四次第四打完第就係用木頭 石 棒同石頭打嘅，係啦，咁我哋已經超越咗， 好勁， 我哋已經。過咗啦，原來第四次 世界上卡差唔多一半嘅人口啊 ，Enforce 世界上差唔多一半嘅人口，而佢哋絕對有能力發動第四次世界 大 戰， 已經發動咗啦嗰次， 即係半個世界人啊， 好和平咁收咗手啦，已經 係正啊，一流啊，咪又中國又好似冇乜甜頭喎，條公路起唔成喎，結果都嗱，印度係。制止咗中國起功勞啊，好緊要呢樣嘢啊！即係你話咩啊？即係啊，和睦啊又好啊，即係啊，大家唔打仗嘅，講乜鬼都好。Anyway， 你想起功勞，俾人拎個石頭揼停咗你啊嘛。咁所以呢下嘢，中國肯定挑機啦。而另一個更過癮嘅變化係乜家伙咧？係阿侵侵咧開口牌講到明，巴基斯坦係反骨仔，講到明巴基斯坦係反骨仔，呃我錢，食甲軍。要停止援助，甚至追佢攞錢。點解發生咁大件事嘅咧？咁巴基斯坦的而且確食兩家茶禮啊嘛， 不嬲兩家茶禮㗎啦。 不過食兩家茶禮，最新發展就係巴基斯坦係容許中國由呢個中國起條鐵路去到印度洋啊嘛，去呢、這個瓜達港，瓜達港就變咗係完全繞過咗印度，直接去咗呢一個阿拉伯海印度洋嘅西岸，喺咁嘅情況底下，哇！印度會唔出聲先奇啊！咁所以你會發覺好過癮一樣，一個外交聲明咧就係、是，自從美國總統阿侵侵孖叉咗巴基斯坦之後，印度 是大表歡迎的， 梗啦。 對於侵侵來講，極重大的外交勝利，大家經常忽略了呢樣嘢。OK， 就係如果話有一個所謂叫新島鏈環繞住中國的話咧，印度肯定是一個很大的板塊。而今次印度咧係非常擁抱侵侵，你話佢點 short 都好啦，印度擁抱侵侵話佢做得好嘅，就係要分清敵我。個敵我係乜家伙咧？就係、是、巴基斯坦企咗印度嗰邊。擺到明，印度就會企喺美國嗰邊咯。哦，即係巴基斯坦企喺中國嗰邊，因此印度就會企喺美國嗰邊，擺到明噶啦。嚇，喺咁嘅情況底下，中國就冇著數噶咯。 巴基斯坦除咗同中國呢、這個即係眉來眼去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就係嗰啲恐怖分子阿富汗嗰班咧，係 啊， 佢都有份嘅。 冇先奇啦，係係人都知噶啦，基地嚟啊嘛，拉登喺邊度俾人揼噶？你話啦，巴基斯坦咯。 咁所以侵侵都預期 明㗎啦， 咁樣不如我即係揭開㗎啦，係嘛？我就另一邊，咁喺中東做得同一種手勢喎， 同一手勢㗎， 就係上次我哋講過啦，就 揚沙灘嗰單嘢啊嘛， 一主獨買， 一主獨買以色列啊，即係擺明㗎啦，明知其他阿拉伯國家基本上唔會幫美國嘅，你做乜都冇用。講難聽啲，做乜都冇用。喺咁情況底下，喂，明明有人掰我點，我唔掰佢 反而有機會置諸死地而後生美國咁樣。 係有機會置諸死地而後生。 咁樣反一反，然後啲人反而可能倒佢錯啊嘛。嗱，之前我喺度叫做衰靜你，同你繼續喺度玩買兩注嗰陣，你仲可以喺度吊高嚟買啊嘛。咁樣倒翻轉逼你歸邊喎？你係咪真係歸中國邊咧？係咪真係歸另一邊先？嗱， 即係美國要歸自己邊咁解嘅啫。 反而佢咁樣，我預期俾你當我傻仔玩，我不如我就掀開，一係你就講到明，唔跟我。 係咯。 係啊。咁樣， 你唔好食兩家茶啦。 佢反而有機會有一扎熬底，真係同美國講數喎，最後。 唔敢講係定唔係，但肯定中東阿拉伯國家自己互片都唔得人理你啦嚇。咁啊，據報就俄羅斯啊，坐收漁人之利，講住先。美國都其實唔好放佢在眼內嘅啫，而家第一頭號敵人變咗已經唔係俄羅斯，係中國啦㗎。已經係中國嘅預咗㗎啦。咁今次個導火線到底會喺南海、喺印度定喺朝鮮咧？大家未知。大家未知，因為朝鮮忽然之間金咧就示好，咁啊搞呢個兩韓合作，搞東奧， 但係又喺度扭計喎，又話唔玩啊嗰啲咁樣喎， 阿金仔成日都係咁噶啦，但係睇個外交環境就係兵凶戰危，絕對唔樂觀嗰只咯。 不過似乎就北韓局勢相對嚟講就呢一期就緩和少少啦，因為嗰個即係東奧。似乎佢贏咗啦嘛，大佬啊，咁就 表面上係贏咗，表面上係贏咗，實在未必㗎。原因就係你明知韓國仔都係唔想打仗嘅，唔想攬炒咩？但係所謂表面贏咗，輸就輸乜鬼咧？金仔其實並冇多到朋友咯，尤其是同中國 關 係係急劇惡化㗎嘛。嗱，你所以兩韓緩和對於中國嚟講就輸一口氣啫。但係有冇留意近排劇？你估啲美國佬唔知咩揼你定唔揼你嘅分別啫？不停咁海上邊咧係截你嗰啲運油船啊嘛，大佬啊！你話哦，忽然之間科技先進嗰、那個咁啊無人機可以偵察到你喺海上運油，都唔係今日啦，係嘛？都唔係今日咁簡單嘅啦，係嘛？咁所以其實你睇翻後來新聞報道，後來佢冚住曬唔講咁多㗎啦，無線都講好戇居嘅，直頭講得好仔細嘅，就係話你每一隻船咧，其實係有個自動識別㗎嘛，你嗰個衛星識別系統㗎嘛，因此就保安全㗎嘛，係去到某啲地方自己會熄鬼咗嘅。然後兜個圈之後就開翻嘅，係人都知啦。即係話講難聽啲，每架船咧個追蹤裝置，你刪得，然後再喺邊度出現嘅，鬼唔知你出緊蠱惑咩？咁所以嗰扎友仔其實不嬲都 check 住曬，呢啲唔係新科技嚟噶嘛，係咪先？咁其實所有啲數據也好咧，美國佬點會冇喺手啊？問題踢爆與唔踢爆嘅分別啫。而踢親出嚟的話咧，下下都係釘住中國噶嘛。 同埋你知好多香港註冊嘅船咧，做呢啲生意啊。 都係難民型， 不嬲我哋都係做 法國爛財， 不嬲都做呢啲㗎啦。 Sorry， 法國爛財是無謂的， 就想講英時代，即係禁運啦，即係俾人禁運啦，不知幾多嘢透過香港運上去啦，係咪？咁幾個船王點解要咁多嘢攞喺手咧？而家 大家都明啊， 嗰幾個家族啊，船王咪真係幫大陸運咗好多嘢嘛， 真係好愛國。咁問題今次俾人揼出嚟呢班友仔咧，就冚唪唥都係啊，即係截住中韓之間嘅關係，啊中朝之間嘅關係，咁。問題係朝鮮又講咗一句啊嘛，係正式宣布中國係千年宿敵啊嘛。 喂， 大中華帝國千年又不停侵略佢噶嘛。講得出呢句都好反面咯， 其實不嬲都係噶啦，有邊一個唔係千年侵略咧？越南都係咁講噶。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嗰個事實嚟喎，越南嗰個係。 不都係。 仲要冇嘢，差唔多次次佢都贏啊越南。 次次越南都贏啊嘛，中未贏過啊嘛，得啦，係啊，崩下旗，崩下碗。1979年咁啊，搞好自衛還擊戰又係輸到食韭菜，咁所以中國未贏過，所以 就算你計埋蒙古元朝都係輸嘅，都係輸噶嘛。 元朝就唔算中國啦， 咁有啲人覺得係啊嘛，係咪？有啲人覺得係，咁計埋都輸。 計埋， 總之未贏過啦。 總之未贏過啦，可以咁講，真係大鑊。咁所以中朝關係呢個係一個最新嘅，即係熱火地點。咁以火頭嚟計咧，的而且確朝鮮係最明顯嘅。咁啊，中國歷代以來咧，歷代以來自古以來啊，即係反台死人冧樓咧，都係喺呢個無向遼東浪死哥嗰個地方出現先嘅。咁會唔會今次有歷史重演咧？唔知道。但係嗰個外來關係就非常明確地，對中國絕對不利咯。 咁啊，而家次次環環相扣啦，咁啊各方面似乎即係都俾人啄得好緊啦。 係啊， 而家係啦。咁啊，香港喺呢個情況底下，亦都食係其中一個即係人哋夾你個位啦，係咪？即係 夾你個位咯。 係啊，都係其中一個噶啦。咁啊，即係亦都即係歐盟出聲啦，歐盟出呢個正式嘅聲明嚟嘅。即係歐盟正式嘅聲明。 只會越嚟越強硬嘅啫，唔會越嚟越鬆噶啦。 咁即係實成歐洲嘅正式嘅立場嚟嘅喎。你話 DQ 就住周小姐一人 ，DQ 即係出咗一個咁嘅聲明，就話你係 違反人權公約， 你哋咁剝奪咗個選舉權利啦，好清楚。咁呢個係一個步向一個即係佢特別講到就係影響咗過往香港就開放社會嘅一個，佢就係咁睇㗎，人哋真係咁理解呢件事。 因為其中嗰條就係你唔能夠因為一個人嘅政治取向而剝奪佢嘅政治權利，因為就咁簡單啊嘛，好 obvious 嘅呢個。 咁呢個人哋理解就係由開放社會變成封閉社會一個前兆嚟㗎嘛。係 嗰個叫分水嶺。 係啊， 分水嶺踩得過呢條線，跟住落去就納粹德國㗎啦，佢哋自己。係 冇第二種㗎嘛。 冇啊，方向嚟㗎嘛。 係啊， 唔係程度嘅問題。睇方向嘅問題啊嘛， 咁所以 你行緊呢步，行嗰個方向啊嘛， 睇住你噶啦，咁所以之後點咧？咁樣我相信就即係一定會繼續發展落去啦，唔會咁停咗嘅。咁當然都 係。嗱，最理想咧係宣布香港所有香港人都係難民嚟嘅， 係咯， 即刻即刻移民 好大愛，咁我即刻歐盟是但揀一個即刻去啦，係咪？ 啊！咩反應？我翻老家，翻法國，又唔需要隨時翻到去，唔所謂。 咁好啦，差唔多啦，今日嘅時間都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唔好玩太嘢。第一即係阿馮博真係作緊病嘅，未好過，唔好意思啊，今日天氣又差。咁啊，作佢理由啦，今晚月全食啊， 落去拜拜神。另外一樣嘢值得紀念嘅，就公屋之父病逝啦。 哦，呢個係哀悼嘅一件事，既紀念亦哀悼。咁呢只貓就搶曬鏡頭啦，唔好意思啊，真係。 咁啊，呢一位 紀念光之父黎德先生 ，Mr. Wright。嗱，有少少背景㗎，咁大家唔好唔記得啊，呢個係真香港人嚟嘅，雖然佢係鬼佬，點解咧？佢其實三代喺香港出世，即係話開埠以來佢屋企都喺香港㗎啦。而佢更加係參加過香港 保衛戰， 係成為戰俘，係入住難民營，然之後。和平光復之後咧，係立志要為啲窮人爭取尊嚴，因此設計嗰個公屋咧，一定要最基本嘅設施要有嘅， 即係獨立嘅廚房、廁所， 就唔似得而家啲納米樓咧，就將個獨立嘅睡房就黐埋咗一個獨立嘅廁所，你就瞓喺個廁所裏邊嗰只嚇。咁啊，咁個講法就好尖酸嘅，啲網民就話英國佬咧。 就幫我哋咧就搬咗上公屋，係 啦， 而呢個港英政府咧就搬咗嚟入劏房， 區政府係特區政府搬入劏房，係啊，除咗呢一個公屋之外咧，阿 Mr. Ray 亦都有一個建築係佢個手筆 嚟嘅， 就係中區政府總部，政府山啊， 嗯， 都係佢嘅手筆嚟， 山嘅手筆， 都係佢手筆， 都好靚啊 ，OK， 好實用啊，係實用主義嚟嘅呢個， 實用主義嘅睇翻，咁啊上邊嗰個設計就將你知啦，上下你不到嗰啲上嗰個中。座啊，同呢一個即係所謂西座係嘛？唔知西座下邊，東座下低，我唔記得咗太耐時間啦。嗰度之前係嘅事啊。咁其實嗰個都係一個幾得意嘅建築嚟嘅，即係幾有香港特色，同埋佢嗰個設計得係非常之恰如其分，表達咗殖民政府嗰種即係你見到佢唔係冠冕堂皇實用主義， 係實用主義咯，係咯， 退隱咗喺嗰個即係中區裏邊，你唔好覺得佢存在 喺山邊， 你唔覺得佢存在嘅， 佢會阻住你㗎。 呢種 小政府啊嘛， 其實呢個係表達咗個權力觀啊嘛。 是啊，小政府啊嘛。 其實呢個表達咗個權力觀咯，背後咁呢個港英背後嘅殖民，即係由呢個建築裏邊亦都睇到佢背後嗰個用意啦。 咁呢個真香港人咁嘅大佬啊，一家三代開埠。 啱啱上個禮拜都係香港開埠嘅 170周年。 咁即係其實你話香港嗰個歷史係的確有咁嘅國際結連傳統啦，咁講 係啊， 唔少人即係基本上就不嬲都唔係用一個所謂你是否中國人做個界線。 係咪啫？有到底你有冇份建設香港？我諗呢個好大嘅即係指標咯， 係嘛？即係老實講，你攞乜嘢啊？你三代都俾個金紫荊勳章，佢都唔為過啦。老實講，人人有你嗰啲60年代個個都有啊嘛。 想要啊， 想要啊嘛。 所以佢嚟講，可能侮辱嚟啦。 係啊，同個乜嘢人一齊攞畫個勳章？ 你同邊啲人一齊攞畫？哇！ 呢啲實際上好實際啦， 實際啦。 喺嗰個戰後艱難嘅年代，仍然 咁，所以你話香港 想做到有尊嚴嘅公屋嚇， 所以咪就係咩叫深層次矛盾？大佬係咪真係咁難明白先？即係到底邊一啲人係為香港好，邊一啲人唔係為香港好嘅？唔該，你自己諗清楚，你嗰個界線想點劃咯？ 咁啊，即係我再一次講啦，即係其實呢啲講呢啲所謂意識形態嗰啲嘢，就我覺得即係冇乜謂嘅，真係我哋不嬲都。 我不嬲都好多嘢講嘅意識形態，大把嘢講㗎。 係咁啊，即係呢個都係唔少香港人即係整代嘅集體回憶啦。 但集體回憶一回事，最怕是遺忘。遺忘係咩意思咧？就係有好多人穿鑿附會，塞咗好多嘢，又去扭曲咗個歷史嘅諸如此類。但又係乘住呢個機會提醒大家。唔好遺忘呢個好重要嘅嘢嚟嘅 ，OK？ 又例如 面對事實， 例如之前 認清事實， 插多句啦。咁啊，有位前中央駐港官員就話英國人係呢一個懦夫啊嘛。我冇資格講嘢啊嘛！你日本仔打嚟嗰陣走咗去，咁其實不知幾多。大佬，英國義勇軍團喺香港啊嘛，有份。但係呢個 邊個有份保衞香港㗎？佢都有份保衞香港啊！ 如果你當當時嘅香港係中國一部分，香港應該係堅守日軍最耐嘅一個城市嚟㗎嘛？ 咪係咯，係啊！ 冇一個城市比香港抵抗更耐。 係啊。 係啊，冇一個中國城市守到好似香港咁耐 咯。喂，同埋如果你有行山， 女王出聲啊！而家臨尾出聲，豈有此理！快啲出鏡！ 臨尾嗰一分鐘先，我唔得，我而家仲要見 Angry Bird 唔可以出鏡。 好可愛啊！大家想見你嘅可愛嘅 Angry Bird 水意啊！我影低 你 大家。 你有行山咧，喺大潭嗰邊行上去咧，有一個位你見到佢有個碑啊，咁個碑係寫住咧嗰陣時嘅加拿大。 係啊， 軍人嚟到香港係幫助香港對抗日軍。 係啊， 係咪 ？OK， 咁咧勇敢嘅英國人，勇敢嘅加拿大人，幫咗香港做咗呢啲嘢，我哋唔係死嘅嘛，我哋記得嘅嘛。而更加擺在眼前嘅就係你見到，例如佢哋做咗啲嘢，公屋啦，頭先提過啦，以前即係阿 Mr. Wright 定係 Sir Wright 啦嚇嚇，咁咧佢嘅公屋係唔使你好肉酸咁樣樣，一個女仔夜媽媽放工，係啦，走出去巷尾度沖涼，跟住唔知隔離屋嗰個變態金魚佬會唔會及你沖涼？你煮飯，跟住你整鹹魚，隔離個家人又話你臭，總之你自己有你自己嘅空間，你可以有好 dignified 咁樣去生活，係咪？咁除咗依樣嘢係佢做之外，咁你譬如我哋講話大陸到而家打貪打咗1000多年都未打到嘅 ICAC， 係咪因為依啲 喂，真係成就嚟㗎喎！ 而家仲有低端人口呢個概念㗎嘛？咩公屋啫？你嗰啲低端人口要被清算嘅陰公，搞清楚，唔好講的嚟。 低端人口不單止唔能夠喺偉大嘅中國嘅首都居住咧，連附近嗰幾個省市都唔接納啊嘛。 嗯 哼。誒，好揀唔揀？你又唔揀呢個誒，即係五六月嘅時候，或者係九月嘅時候，係啦，你係要揀埋十二月嚴冬。 嗯哼。 凍到撲直的時候趕、嗯、人走，我趕了出來了，然後躲在另一個地方、啊、你還不走，我一把火燒了你、 嗯、 即其實是不是真的這麼短時間會發生兩繼而即是兩三宗這樣的火災而個受災對象都是低端人口、嗯、即這個未免真的有點兒太過巧合啦、 嗯、所以你說我們都不算挑撥中港矛盾，不過這個中港分別的事實就是非常明確的一樣東西， 我們是 point out 中港分別而已， 我們只不過 point out 中港分別而已、嗯、如果居然有人好像、馮博說可以引述到說英國佬是懦夫的、嗯、我覺得英國佬殺死的日軍多過共產黨殺死的日軍咯，數啊數啊，啊 事實上是這樣，因為有數計的嘛，係咪、 啊？ 喂，即係你諗下麗德川啊， 除了撇除你嗰啲手撕嗰啲啦。八路軍啊嘛，手撕呢一個神劇， 依個唔得，依個唔可以計落去，我接受唔到，我淨係可以接受手撕。 唔係計埋佢手撕嗰啲就可能有嘅， 佢燒人哋啲精子啊有。段益計 啊，蒼老師啊嘛， 蒼井，蒼井老師， 加咗啦，唔好諗啦。咁但係就有乜資格？邊個話邊個懦夫啊？邊個殺得日軍多啊？你數啊！ 同埋香港有公共醫療咧，即係馮博嗰壇啦嚇，你嘅專長嘅時候咧，即係大陸仲喺度做緊呢個 Doctors on Foot 啊嘛，係咪？ 赤腳醫生， 赤腳醫生啊嘛，係嘛？仲喺度搞緊呢壇，而家轉頭又喺度搞呢個三反五反嘅時候咧、 嗯， 連依攋嘢都冇埋㗎啦，連班友自己病死佢啦、 嗯， 即係你細病你捱過咯，大病咪死 Q 咗佢咯， 嚇、嗯。 係咯，公屋啊、公共醫療啊，呢啲都係即係港英德政嚟噶嘛。佢、 啊、 基本上所謂四個支柱， 同埋連結。喂，起碼走去我哋叫做上訪咧，唔、會要被打啦，唔、會尋人滋事啦，唔會喺呢個叫做咩國家主權話。OK， 係啦。 係啊，咁我記得嗰陣喺英國讀書，有個廣東嘅同學，我、啊、其實英國佬對你哋都唔係好好啫，其實 點解 你咁中意就啊？即我哋其實唔係好中意英國人嘅，不過我哋懷念佢嘅德政啦，係啦。但係第二， 你數啊， 你一句説話我認同佢對我哋唔好。個住腳唯一一點，我認為是真的就是他放棄了我哋八四年。 係 。我冇個對話結束咗啦。 係啊。 佢企硬就得㗎啦，其實。係 啊。即係我話好簡單，你最好明顯佢 colonize 香港，從來都唔係為你嘅利益㗎啦。咁我話呢點我只要佢知啦，呢點你需要講我明嘅。 唔通佢為咗改善香港嘅人權狀況？ 而實際上佢。覺得自己是高等民族，你是低等民族都是事實。嗱，佢冇冇，佢係殖民主義嚟噶嘛，都係冇錯。不過佢對下人都好過有啲國家話對自己人嗰啲方法。 嗯。 咁我哋係睇實際噶嘛。你話係對我自己人，但係你做嘅嘢差過人哋喎。咁我寧願做佢妹仔，定還是做你個自己人啦？ 咪就上次我哋講補選個選擇啫嘛。 係咯。 就食雞髀同埋食屎嘅分別啊嘛。 係咯。咁呢個客觀嚟嘅，即係我話其實我哋又唔係爭咩。爭大陸人誒中意，都唔係呢回事，唔關事。啲僆仔揈英國旗，佢鬼見過英國人咩？其實 係 嘛？我真係冇見過㗎。其實 點解要咁情緒化咧？嚇，即係點解要係愛恨嘅關係，而唔係好客觀理性咁去睇？其實佢留低落嚟嘅 legacy 咧，係咪？即係佢嘅唔好話文化遺產，佢嘅制度咧，佢嘅法治。At least 我唔需要識個法官，我先去打官司啊。係咪？我唔需要係有咩特別關係。 都話你唔驚嗰個各個包皮中間人問要你攞紅包。 個包皮事小，我話俾你聽，你俾人拖開咗個肚，全身麻醉，你連想揞啊，我支付寶過數啊，都唔得㗎，大佬。 Anyway， 算啦，冇咁灰嘅嘢，開心少少啦嚇。咁啊，下個禮拜接近農曆新年嘅啦，OK， 要準備新年特輯嘅啦喎。 係啊， 女王會唔會出下鏡啊？ 唔會啊， 萬眾期待。 我依件其實都幾適合嘅，紅當當。 係啊，係啊。 但係我最後一句想問你哋咧，你哋覺得文翠珊話咧，見到習近平咧，會反映香港嘅人權狀況啦，如是等等啦，議員被 DQ 啦，又受到歐盟注視啦，你覺得？ 依件事點樣睇咧？ 頭先啱 講過，上次啱講過都係經濟利益啫，表態一回事。英國佬好實際嘅，今次我諗佢哋都又拎過嚟做籌碼，因為我唔明白咩一回事。 咩事啊？ 咁不如加大 BNO 嘅數額，唔好五萬啦。 唔係頭先就係講緊，如果即時宣布香港所有人都係難民就正啦 ，BNO 攤翻， 反而英國會就驚啲，佢歐盟出聲咧就有氣睇喎。係 啊，歐盟出聲反而有氣睇。 正式講啊嘛，就 DQ 周小姐係違反咗，當然佢話你係違反 基本人權 啦。佢點一個 term 出頭先我講咗係開放社會。係 啊， 呢個 term 其實係可圈可點㗎。 係啊， 即係佢已經意味住嗰頭先我哋講 DQ 啊嘛。即係頭先我哋都舉一啲納税嘅故事，講咩叫 DQ 啊？呢樣嘢係 趨勢去緊邊度嘅問題啊嘛。 極權政府一定係玩 DQ 噶嘛， 係啦 ，DQ start with 係啦，呢個係一個好清楚㗎。由佢 DQ 曬啲猶太人開始，其實佢就嚟㗎啦嘛。係咁，所以玩 DQ 係一個最重要嘅 signal 嚟咯。係 啊，冇錯。 咁人哋睇住就話你係步向即係唔係開放社會嘅開始驚呢？ 咁下個禮拜翻嚟啱啱好就應該係文翠珊個新聞，我哋可以 follow up 啦，係咪？ 好啊， 好咯。 新聞特輯係咪就係講文翠珊啦？ 咁下次講文翠珊咯，好冇？ 好啊， 好嘅，拜拜。